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今晚同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呢，就还有我们这位新面孔，当然第二次了，今个礼拜就是 Thomas 了。 Hello 大家好。 但是就不幸 Jeffy 我想着今晚应该我们三个人一起呢就应该热闹一点。但 Jeffy 呢就上个礼拜呢刚刚日本回来太攰了。但是呢可能都真的了，你知道香港现在的流感其实未完全过晒的，他有些感冒，他就说当然不要来了，惊惹到我哋咁啊，咁我叫佢休息多一日啦，咁样。咁啊，今日咧，其实我哋讲呢个题目咧，真系好有趣嘅。我谂系对好多人嚟讲咧，都会比较陌生啊。虽然我又唔系讲咩外星人啊、机械人啊、时间旅行嗰啲，我讲得多啦，系嘛。其实今日咧，其实我系讲南北美洲。咁我题目咧就叫做《美丽新世界》嘅吓，就系南北美洲对世界嘅贡献。咁有咩特別呢？一陣間大家就知道。但係未講之前咧，我都想講一樣嘢咧，就係話啊 ，Thomas， 你知唔知咧？其實而家迷米咧，除咗啊以往一向咧就有呢啲咁嘅節目啦，咁你可以收聽啦。咁當然有好多其實係拍埋，好似我哋呢個節目咁樣咧，你亦可以收睇嘅啊。咁啊可以喺電腦度，但大部分而家都係透過手機噶啦咁樣樣。咁但實際上咧，原來佢最近咧亦都咧係多咗一個比較傳統啲就係文字嘅平台。就叫做迷米新聞，有冇聽過？ 新聞迷 啊，係啦，佢又咁叫啊，我上去叫佢做迷米新聞嘅，可能你哋又叫新聞迷米都冇所謂啦。咁咧其實就係似而家網上好多呢啲咁嘅平台啦。咁當然即係喺舊年嚟講咧，喺雨傘運動之前咧，最出名嗰個當然就係主場新聞啦，就是、蔡東豪嗰個啦。咁但後嚟咧，突然間咧就嚇，即係蔡東豪發封信，就係咧我恐懼，我誤判。我內疚咁樣嗰封好出名嘅信啦，全香港人都知啦，咁就結束咗主場新聞啦。咁然後成個雨傘運動咧就即係唔見咗人啦，即係潛咗水，我哋所謂。咁但事後咧又出翻嚟又開翻，就叫立場新聞啊嘛。以前咧叫 House News， 而家叫 Stand News， 係啦，冇錯啦。咁啊，其實我喺主場嘅時期咧，我幫佢哋寫好多好多文嘅，我諗加加埋埋咧就超過100篇啊，我諗有啊。咁但係後嚟就完全冇曬，好可惜啦。咁但係後嚟咧就佢開翻立場嘅時期，亦都有同我接觸。咁我而家陸續咧就將啲舊作都擺翻上去嘅嚇。咁、其實我而家咧喺好多個呢啲平台都有擺文嚇。而家立場係其中一個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由前信報財經月刊嘅總編輯就係、文卓飛先生咧，就係佢就舊年年頭離開咗。信報就自己創立了一個平台叫卓見名家的，咁我又有擺文在上面。咁呢個可能咧，即係因為年輕人就唔係好熟噶啦，因為卓見名家可能咧佢嗰個對象比較上係中年或以上啊，啲社會上嚇即係成熟啲嘅人士啦。咁但另外咧，我就有喺呢一個平台啦，平台其實係明報嘅，啊 Pantoy 嘅我又有擺啦。咁另外喺呢、這個香港獨立媒體咧，嚇、就亦都係有擺嘅。大家知道仲有好多嘅，譬如呢個咩富人咩網啊，或者八二五郵報啊，好多好多噶，係咪 AM 七三零啊，其實好多嘅。咁而家嚟講咧，就亦都加埋呢一個迷米新聞啦。咁所以如果大家除咗聽或者睇呢個節目之外咧，就想係睇到我嗰啲文章咧，咁就可以上呢個迷米新聞打我個名啦嚇。咁啊應該。暫時都起碼擺咗10篇8篇喺上面噶啦，陸陸續續會多啲噶啦。我亦都見到啦，已經開始咧就有啲嘅當然啲網友啦就發表啲評論啦嚇，即係咁呢個非常之好嘅啊。雖然佢好多時都未必一定同意我嗰個文章嘅主旨啊咁樣啦，佢有佢嘅睇法。咁啊呢個世界就梗係要咁樣啦嚇。其實一個健康嘅，所謂一個民主自由嘅社會咧，就一定係有公開嘅呢啲討論啦，係嘛？好啦，咁啊賣完呢個廣告之後咧，跟住咧我哋又開始呢個題目。咁但係呢個題目咧。其實咧就考一考 Thomas 啦，係一個好簡單嘅，就係話嗱薯仔、番薯、粟米、番茄、花生、辣椒嚇呢六樣嘢啊，我頭先舉咗六樣啊，有邊啲係源自南北美洲嘅咧？ 我淨係知兩個係肯定係粟米同辣椒咯，煙草都係 啊，非常之好嚇，粟米同辣椒咧其實係源自南北美洲嘅。咁樣咧就即係話喺哥倫布未最先抵達，即係呢個南北美洲。其實佢最先抵達嗰個係中美洲啦嚇， San Salvador 啦嚇。咁但係後嚟當然就延伸去北美洲、南美洲啦。咁嗰個係1492年啊，1492年嘅，啱啱500年多啲。之前咧，其實喺呢一個歐洲、亞洲、非洲咧，係冇頭先你講嘅粟米同埋辣椒嘅喎。哇！你即係都幾難想像啊，講真嚇。咁啊嗱，咁頭先我講到亞非拉咧，就係、是、亞洲、非洲，其實就嗰個拉美咧，我哋叫亞非拉，但係其實我依家講應該係亞非歐。亞非歐咧，其實咧係連成一體噶嘛，大家知道。其實嗱，歐洲同亞洲我唔再講啦，係人為嘅劃分嚟嘅啫，係嘛？但係非洲都係噶，只不過咧就當然而家就有條蘇伊士運河就隔開咗，但係嗰條運河都好淺嘅啫，你鑿出嚟實際上下面都係連埋噶嘛。咁所以佢係連成一體咧，我哋有個名俾佢嘅，就叫舊大陸。咁當然呢個名咧。亦都係哥倫布之後先作嘅啫嚇，因為喺以往嚟講，即係哥倫布之前，即係我哋就以為嗰啲就係即係呢個亞歐拉就已經係全世界啦嚇。咁、但係當然原來有啲人咧就唔係住喺呢個舊大陸，係住喺新大陸嘅。咁呢個就係南北美洲啦。咁當然咧，仲有一啲咧就比較巧咧啲嘅就係、是、澳洲啊，呢、這個紐西蘭啊，咁啊南極洲冇人住啦係嘛。咁嗰啲咧就我哋唔理佢噶啦，有時我哋叫大洋洲咁樣啦嚇。佢、又唔係新大陸，又唔係舊大陸咁樣。咁但係呢個咧，新大陸呢個名咧，好明顯就係哥倫布1492年嚇，即係抵達呢、這、一個，即係作為一個歐洲人，最先抵達呢個美洲之後，慢慢就建立起嚟嘅。但係翻翻頭先嗰個問題啦，咁、Thomas 都係非常之好啦，佢即係指出咧，就話其實粟米同埋辣椒咧，原來咧就係源自美洲嘅。但係其實咧，頭先我講過六樣嘢咧，薯仔、番薯、粟米、番茄、花生、辣椒。其實六樣嘢都係源自南北美洲嘅嚇，咁、我即係咧可以話有少少即係跣咗阿 Thomas 少少啦嚇，呢、這個咁嘅所謂 IQ 題，大家真係諗下係好難想象喎。薯仔，你一諗到話喺即係你知鬼子佬食薯仔啦，佢都話哇食薯仔大啊，喺外國咁樣係嘛，食到好個人好肥啊。咁你成日覺得薯仔啲可能歐洲人咧白人一早已經食薯仔啦，唔係啊，原來喺哥倫布之前咧，佢就係冇薯仔食噶，想象唔到咧。番薯更加添啦，咁你點話？番薯咧，我哋就好時一諗就唔係諗到啲西方人喎。就反而諗到我哋中國喎，係嘛？即係好似係一種話，即係好土嘅食物係嘛？即係好地道嘅食物。中國話啲人真係番薯都冇得食，即係打仗嗰陣時啊、饑荒啊，番薯都冇得食。咁你覺得番薯應該我哋一路都有㗎啦。咁但係講真，其實你睇佢嘅名咧，已經透露咗少少玄機㗎啦。嚇、個名啊，第一個字係咩啊？冇咗啦，有個番字嘅啦。番 外品咯， 冇咗番就即係來自我哋以前話番邦啊嘛。番邦即係唔係我哋本土啦，唔係中原嘅嘢，所以番薯咧。是外地嚟嘅，其實我哋中國有好多呢啲咁嘅農產品咧，就係、是、個名咧已經透露咗噶啦。嗱，番薯一個啦，西瓜係嘛，係由西域嗰度嚟噶嘛，新疆 胡椒 係 胡人嚟噶嘛， 胡椒就梗係胡人啦嚇，胡椒就胡人啦，即係正如二胡啊嚇嗰啲咁樣啦、其實嗰啲咁樣嘅胡琴啊，其實就係胡琴嚟嘅，胡琴又係胡人傳入嚟嘅，我哋中原冇嘅，係嘛，我哋中原咧就有古琴。有古箏，但係咧，我哋而家成日覺得哇，二胡呢啲係好中國嘅聲音喎、其實唔係啊，其實喺西域度傳入嚟嘅嚇，就係胡人啦。咁但係另外咧，頭先講到番茄啊，都係有個番字嘅喎、原來個番字亦即係話咧，又唔係我哋本土嘅。咁仲有就係話譬如一個花生呢個先難估啊，花生你點會諗到？原來喺500年前，即係500幾年前咧，係冇花生嘅。即係中國冇歐洲冇，即係舊大陸冇花生，原來都係來自南北美洲嘅嚇。咁、粟米亦都係啦。而家我哋一諗起中國，即係喺好多農村啊，或者係尤其喺陝北啊嗰啲山西嗰啲地方，即係比較窮鄉僻壤，但係咧好乾旱嘅。咁、門口通常都掛住一串串曬乾曬嘅嗰啲粟米，好靚黃揼揼嗰啲咧，係嘛？好靚嘅。咁你即係諗，哇！呢啲就係我哋中國嘅特色啦。唔係嘅，粟米呢樣嘢咧，其實亦都係500年前咧，係我哋中國係冇嘅。咁所以你話如果係拍呢啲歷史片咧，原來你話真係要好嚴謹咁咧，好艱難嘅。其實要你嗰啲嘅知識真係都幾廣博至得啊。正如咧有一個笑話係大家上 YouTube 睇到噶啦，就係、呢個 CCTVB 嚇、陳豪啊。你有冇睇過啊？ 同眾 check 下。 係啦，哎呀，好嘢 ，Thomas。係啊，佢你完全唔覺嘅喎。佢講下就話，咁你同眾 check 下究竟有乜嘢咧？哇！但係竟然出咗街，同眾 check 下，佢扮皇帝 都睇唔到啦。 係啦，完全睇唔到啦，邊生啊？因為我哋香港人咧就係已經太慣 曬啦， 太慣曬。咁但係即係你諗下， 嗱，你實際上五百年前係咩咧？係講緊明朝啫嘛，嚇、 嗯 啊、清朝咧差唔多三百年啊，明朝又係二三百年。咁、嗯、你加上嚟咧，其實你五百年前咧，即係元朝就肯定係已經過出咗五百年噶啦。咁、嗯、你再宋朝更加唔使講添啦嚇。咁、啊、你如果講一個劇集係宋朝嘅，啲人喺度食花生、食番薯、食粟米，原來係全部都係錯嘅。咁、哦、呢度咧又可以教大家嘅英文啦，係雖然冷門啲，叫做 anachronism。嗱、啊、，chronic，C。Chrono 咧 ，chrono 咧，其實就同時間有關。你其實我哋啲手錶咧，有時我哋懶咩叫 chronometer 啊嘛，計時器啊嘛。其實 chronos 呢個字咧，就係古希臘入面咧嘅一個神嘅名嚟嘅，係、哦、一個好早期、好早期嘅神嘅，差唔多係第一個神嘅，即係仲早過嗰個眾神之王嘅宙斯啊 ，Zeus 咧都係佢哋啲仔定嗰啲孫嚟嘅啫。chronos 係一個好早嘅，即係代表時間。咁、哦、但係呢個咧，咁你叫 anachronism 咧，個 ana 咧就 ana 喺前面咧，其實就係話咧係唔啱咁解，呢度即係唔啱。咁即係話。時間錯配、anachronism 咧呢個字咧就係話我哋嘅時間錯配啦，啊，即係譬如呢個咩呢個我哋成日講笑啦，係嘛？即係我哋皇帝戰蚩尤就得啦，皇呢、這個蚩尤大戰關公咁嗰啲梗係唔得啦，係、嗯、嘛？即係類似呢啲咁嘅笑話啦，係、嗯、嘛？咁、嗯、所以你番茄啊、粟米啊、薯仔啊咁樣樣嚇、啊，其實咧都係五百年前咧，我哋中國係冇嘅。好啦，咁就另外一個問題喎、啊，咁、 嗯、 啊易啲啦，有咗頭先呢個嗱 ，Thomas 啊，你。頭先你已經講咗煙草啦嚇、 嗯， 煙草、朱古力、橡膠同火雞有咩共通之處呢？ 煙草 其實好易噶啦， 都係植物乜動都係生物嚟。 嗱、其實唔係，嗱、火雞就動物啦， 火雞動物啦。 其實橡膠、煙草同埋朱古力都係來自植物嘅、嗯，朱古力咧就係、是、來自可可豆嘅嚇。哦咁呢四樣嘢有咩共通之處呢？其實有簡單，同頭先個題目咧 都係嚟自南北美洲， 冇錯。 調翻轉嚟問啫， 兜翻轉頭嚟問，冇、錯啦，都係來自南北美洲嘅，係、嘛？咁樣咧就係、是、亦都係咁講啦。以前嚟講嗱，我哋又好奇怪啦。而家西方人啦、啊、嚇，一到呢個咁嘅復活節啊，或者咩感恩節啦、啊，其實感恩節主要就北美洲，譬如美國、加拿大嗰啲嚇 ，Thanksgiving 咧，咁佢哋就會係。啊！食火雞噶啦嘛，咁、你覺得哇火雞嚇、，sorry， 火雞就即係諗起啲洋人啦，係嘛？但原來咧，佢哋五百年前咧嚇、啊，其實係唔識食火雞嘅，係冇火雞嘅佢哋嚇。咁、樣咧就是、橡膠，我而家諗起橡膠好多時咧，如果有啲人稍微熟啲地理啊，東南亞知道啦，譬如馬來西亞、印尼嗰啲地方好多橡膠樹噶嘛， 都係偷嗰啲種子噶嘛。 係、但其實嚟講咧，呢、這個五百年前又係冇嘅。其實就係橡膠都係喺呢個即係南美洲嗰啲巴西嗰啲亞馬遜森林嗰度嚇，咁、然後咧就移植過去嘅、食煙又係嗱，咁你小心咯喎！當然大家知道啦，呢啲 anachronism 唔好犯呢啲錯誤啦。嗱、羅馬嘅帝王啊將軍，你唔會諗住佢食煙啦，咁你太離譜啦、你唔會犯呢個錯誤啦。但係好啦，去到中世紀嘅時期，咁、你會唔會話啊？中世紀啲人喺度食煙咧嗱，咁要睇下個中世紀係邊一年啦、因為講真啦，其實1492年之後。都當係中世紀㗎，你1492年就算1500幾年啦、有啲人都當係中世紀啊嚇。咁、所以咧喺歐洲嚟講，嗰個即係 medieval ages 咧，就係之前咧1492年之前咧，其實係冇人食煙嘅、因為佢哋根本冇 tobacco 呢樣嘢，冇煙草。但係之後咧，慢慢就傳落去啦，就傳入去啦、啊。朱古力亦都係嚇，我哋成日諗起就話，哇，瑞士啊，朱古力啊咁樣，瑞士嘅朱古力。唔使講，又係哥倫布之後嘅事啦。之前瑞士又何來有朱古力咧？咁嗱咁，但係咧頭先就講咗呢個已經好快脆講啦。南北美洲原來對全世界咧係有咁大貢獻嘅、但係有啲嘢咧其實亦都係南北美洲咧係冇嘅，係舊大陸傳過去嘅。咁不過我暫時賣個關子，你而家可以喺個心入面諗下先嚇。咁我想反而咧就講翻下咧，即係所謂美洲嘅發現嗰樣嘢啦。美洲發現大家嚇、差唔多你冇讀過都知㗎啦嚇，就是、哥倫布啦。咁啊，雖然個年份你未必記得嚇，咁但係1492就易記嘅，點解咧？就係、因為咧，